这个阵仗可真是壮观呢、啊，厚度也够，深度也够，实在是太漂亮了。敌人就连声东击西的战略，同样也一点都不含糊。 我们该怎么应战呢？ 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现在敌人正等着我们出手呢。 连晃一下都没有， 根本不应该这么硬来。不过上头交代过，一定要大张旗鼓，那么只好让大家开开眼界了。现在立刻跟鲁兹指挥官联络，要他按照原定计划采取半包围战略。 是。 舰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动。 继续待命吧。 可是 敌人已经掌握了先机，现在我们只有先观察情况再说。 指挥官，有一部分敌军现在已经逐渐离开主炮的射程范围了。 敌军显然想对我们采取反包围方式，如果说照这么下去，很有可能被敌军发现死角。 哎，没办法了，你帮我叫飞蟹少将进来。 是。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你们两位一起去阻止敌军的行动。 遵命。 敌军出动舰队了， 大家上，全舰加速前进。 糟了， 敌舰逐渐接近我们， 发射主炮。 等一下，距离太近了，我军舰队也在射程之内。 停止攻击，大家要小心，避免冲突。 指挥官， 难道这就是敌军的目的？这样子雷神之锤会完全失去作用的，到时候只好眼睁睁看着敌军靠近了。 难道真的要任人宰割了吗？ 指挥官， 情势显然对敌人有利，不过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突破重围吗？ 指挥官， 不晓得敌人会出什么花招， 如果要塞炮没有办法使用的话，我看只有请出援军了。 既然这样，我们也只好让第二阶段的军力加入。如果要打持久战的话，我军当然一定会占上风的，不过对手可是魔术师杨啊，他一定有办法反击。 奥克西纳战舰被击沉，刘布里安战舰失去联络， 叫大家继续坚持下去。 援军从要塞开出来了， 终于出动了。哎，现在变成持久战，我们还能撑多久呢？ 敌人出动援军了， 好极了！现在让雷内肯普舰队加入。 啊，等一等，这个是， 立刻确认舰型。 舰型确认，是修伯利安战舰。 修伯利安。不就是杨威利的旗舰吗？ 我知道杨威利是一名猛将，这次居然亲自带兵出动啊！好，全舰加速前进，攻击目标敌军战舰修伯利安。 指挥官， 只要能够打败杨威利，局势对我们就大大有利。杨威利躲在要塞之中，我们拿他没辙。既然他亲自率舰出战，那么这次机不可失，全舰以最大战速前进。 距离有效射程只剩20秒。 好，打开炮门。 敌舰快速接近。 什么？ 目前的位置在仰角负50度一点钟方向。 怎么会这样？ 是敌人，敌人的突袭登陆舰撞上我们的舰底了。 敌兵入侵，敌兵入侵， 马上展开飞城迎击，进行肉搏战。 中了杨威力的计了。 指挥官，让属下负责指挥吧，谨慎起见，请指挥官也换上装甲服吧。 嗯， 别管这些虾兵蟹将了，我们的目标是敌军指挥官，尽快找到剑桥。 突袭好像成功了。 嗯，罗塔尔他是个超级将官，如果这一次我们想要扳倒他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要是真的能够活捉敌军的指挥官或者打死他，那就谢天谢地了。 就算办不到这两点，应该也可以让我军顺利撤退，对吧，指挥官？ 嗯， 大家听着，别让敌人活着离开这艘船，前后夹击他们。 指挥官，什么人？你们到底是谁？ 你就是罗塔尔指挥官？ 没错，你是同盟的鹰犬吧？ 我就是华德先扣部，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干脆点受死吧。呀， 滚！呀，滚！ 还想逃？给我追！哎呀，别跑！ 站住！ 指挥官，你的伤怎么样？ 简直就是一出闹剧嘛！堂堂一位舰队指挥官，居然需要跟人肉搏战，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蔷薇骑士吧？ 好像是这样，没错。 全舰停止战斗，立刻撤退！都怪我太急于表现，才会中了敌人的计的，居然让陆战队潜入旗舰上，哼，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对不起，是我不好。 这件事情怎么可以怪你呢？是我自己一时太大意。让我先冷静冷静，我们从头再来过。 是。敌军舰队开始后退了。 请帮我接雅典波罗。 请说。 怎么样？你认为我们可以趁着敌军撤退的时候给予反击吗？ 我看大概没有办法，成功的机会并不大。 哦，是吗？那么大概真的没有办法了，穷寇莫追，大家先回来再说吧。 遵命。 指挥官，先扣部少将已经回来了。 嗯， 这次真可惜，差了一步，结果让大鱼给溜了。不过成功侵入敌舰也不能算完全没有收获。 真的有点可惜， 说不定对方也是这么想的，敌人真的很高明，三番两次闪过我的攻击。 嗯，就差这么一点，历史就要改写了。 你是说舰队战打得不分胜负？ 嗯，没错， 要是敌人继续攻击下去，那就好了。帝国双臂之一的大英雄果然是不同凡响。 解除了敌人，到哪儿都会有吧，指挥官。 你的看法如何，指挥官？目前我们还有要塞保护，要是舰队跟舰队对决的话，你说我们能够赢得了双臂之一吗？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也不是很清楚。上一次跟我们打过仗的凯普，他用兵的弹性比罗塔尔略逊一筹，我们都赢得很辛苦了。我看这一次恐怕要碰点运气。 别说这种丧气话好不好？我经常都说，我认为你连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都能够打得赢呢，那又怎么会打不赢他的部下呢？ 哼，你怎么想，那是你的自由。不过也不能光凭自信就认为自己一定会打赢仗啊。 但是敌人到现在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嗯，他们啊是绝对不会进入要塞炮射程之内的。 我看敌人应该不会再上当了。 敌人会不会想借着不断的前进跟后退让我军疲于奔命呢？虽然是在要塞里面，不过士兵的危机感跟精神上的消耗同样会越来越大。真要是这样的话， 这可就糟了。万一敌军诡计得逞的话。 指挥官，这件事情暂时还不会有结果，我想你还是先回宿舍休息一下再说吧。 我的样子看起来很累吗？ 也不是，应该是说有点消沉吧。 有点消沉，那就听你的吧。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无聊的战争呢。 嗯， 只要我军出动，敌人就不敢靠近，要是敌军发动攻击，我们就躲着不敢动，怎么会这样呢？ 幸亏有这个要塞保护我们，我看应该很安全才对。 这种打法根本不合我的个性。 这个时候还谈什么个性啊？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葫芦里卖了什么药，难道他们真的想攻下这个要塞？ 哎，就因为这么想才会大老远跑来攻打我们的？ 是吗？不过我看他们的作风比较像是在跟我们玩呢。 敌人来找我们玩，总比大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来得好多了。 现在啊，不是你的兴趣问题，我是要提醒你千万要留意帝国军的盘算才行啊。 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呢，你都想得到的事情啊，我们指挥官一定也早就注意到了。哎，这个不解风情的家伙做情人简直是零分，要说是战略家呢，没人比他厉害哦。 这一点正好跟你相反是吧？ 哎，我才没那么天真呢，我哪有这个能耐啊？更何况呢，我一向奉行的是博爱主义，做个情人是要扣分的，知道吗？ 是吗？ 没错啊。对了，还有一件事。 嗯， 光顾着跟你胡扯差点给忘了，其实啊，有空的时候找个人聊聊真的可以帮助自己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哦。 哦， 不过关键在于对方是什么人，提到这一点呢，尤里安比较纯真，是个不错的谈话对象，你就不一样喽。 谁叫我受你的影响呢？对了，照你这么说，尤里安不在对杨指挥官的影响不是很大吗？ 哼，也许吧，说不定啊，这个孩子他的存在价值啊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怎么样，信不信？ 波布莱，你总算承认这一点了。 嗯， 尤里安不在这里，没有人陪你玩了，我看还是把你交给沙洛特照顾吧。怎么搞的，你好像听得懂我说的话一样。你听我说，帝国军一定知道他们在伊谢伦的战线已经陷入焦灼了，所以他们当然会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以增援为名义发起下一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支增援部队一定不会开向伊谢伦走廊，而是朝着费沙走廊开过去，换句话说，这才是这一次出兵的主力嘛。我们完全被这个伟大的计划给利用了。这一点就算被我看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去年军事政变那一次也是一样，我明明已经看出罗格兰公爵的战略目的，明明知道却拿不出一点办法来。哎，明明猜对，可是却高兴不起来。我看呢，与其做一个预言者，还不如做一个执行者要有价值的多了。哼，这个时候如果有李安在就好。 指挥官，对不起，实在很抱歉打扰你休息了。帝国舰队又开始移动了。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哦，对了，上尉，这件事情不能怪你，你用不着跟我道歉的，而且我现在的心情也已经好多了，非常谢谢你。 是。 敌人到底又想玩什么把戏啊？真令人想不透。 有500艘小单位的舰队陆续以游击战的方式展开接触攻击，我军准备用浮游炮台还击。 好了，雷神之锤准备发射。 敌舰队已经脱离， 127区第538炮台被攻破， 第52舰载机射出口受损， 第47炮台没有回应， 敌军发动第4波攻击， 雷神之锤准备第二次发射， 雷神之锤能源充填完毕， 这些家伙都等着受死吧。 敌军展开第5波攻击，仰角53度9点钟方向， 难道是雷神之锤的死角？ 67B到77区之间的炮塔往56区移动，准备发射光束弹。 要出动斯巴达女恩吗？ 现在还不行，利用炮塔进行攻击就可以了。要后勤小组待命，准备救援伤患。 雷神之锤完成发射准备， 立刻发射。 照这么下去，外壁真的会受到攻击。 人员马上撤离敌军打算攻击的炮台四周，从流体金属层中发射主炮。 什么？这么做不是会炸到自己吗？ 让它打到流体金属上。 哦， 原来如此啊！ 这下不晓得又要浪费多少钱喽。 继续进攻，只要不断攻击，敌军就没有办法利用浮游炮台了。千万别放松，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雷神之锤第三次发射，射击点仰角27度50分8点半钟方向， 能源充填率才达到70%。 没关系，阻止敌军集结，进一步牵制他们。 雷神之锤发射， 是雷神之锤在射程之外，是第6波预定集结的空域。 第6波。暂时撤退。 参谋长，我军跟敌军的损伤情况如何？ 敌军有200处炮台被毁，不过我军也有200艘战舰遭到破坏。 我看就这样吧，传令下去，暂时撤退。 可是， 攻击到这样的地步已经足够了，我们现在已经重创了敌军，再打下去只会造成无谓的伤亡。 属下遵命。 这场游戏终于要开始了。 帝国军进攻伊谢伦要塞果然失败了，现在已经退回帝国境内去。我刚刚收到费沙来的情报，说是一级上将罗塔尔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肯放弃，而且已经向国内请求加派援军了。 帝国军最高总司令莱因哈特·罗格兰元帅为罗塔尔指挥官的苦战感到遗憾，已经下令帝国军最高幕僚们务必要攻下伊谢伦要塞，并且下令在帝国四周空域待命的疾风之狼、一级上将沃夫肯米达、史坦梅兹上将，还有雅格斯特华伦上将、奈哈特妙拉上将等人亲率舰队出征。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伊谢伦要塞，完成你们的任务。 至于我本人， 也会离开帝都，加入出征的阵营。各位，要加油了。 遵命，属下自当全力以赴。 终于开始了。 没错，这也正是结束的开始。 看来这会是一段长征。出发之前，我得回去看看海因里才行。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12月9号，诸神的黄昏战役拉开了第二幕。莱因哈特视线的远方，出现了他马上要征服的无垠星海。 打算赶去伊谢伦的帝国援军，结果却开到了费沙走廊。同盟驻费沙武官尤里安决定离开费沙。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攻占费沙。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